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日本留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后年达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3年教育。市教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区研究制定未来5年学校操场建设规划。北京64万中小学生参与课后服务，满意率超过90%。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提出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3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此外，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和普惠性幼儿园，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校举办公办园。对于军队停办的幼儿园，要移交地方政府接收，鼓励社会力量办园。市教委16号印发《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各区教委和学校要高度重视学校操场的建设、使用与管理，结合本区学校实际，按照市级统筹、区级主责、先行试点、有序可控的原则，研究制定本区3到5年学校操场的建设规划，建立项目库，分年度组织实施。2019年项目以复工足球特色校操场项目为主。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也出现了久违的小阳春。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维持经济平稳发展，日本各地都在提供优待措施，以方便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日工作。日前，日本国内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批准20000余名留学生已在日本企业就业而获得的留学资格。从获准者的国籍和地区来看，中国人数最多。作为亚洲近邻，选择日本留学是否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哪些高校和专业值得选择？未来就业形势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日本留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启德教育日本留学咨询顾问老师韩东老师。韩老师你好。 教育面对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东。 咱们先从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来看一看吧。虽然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中日关系今年我们是看到了一个逐渐的回暖过程啊，但是我们又说了，其实不管说这个关系怎么样，其实民间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一直持续的， 一直没有断过。 对，特别是在这个留学的这种交流当中，中国的学生最近这几年到日本去留学的一个总体的趋势，是不是一直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 一直是在增长的。 留学的人数上，还有这个从专业的选择上，它会是有一个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最近这几年日本就是留在日本本国就业的这相关的政策也是比较利好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会有更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常说镀金嘛，咱们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镀金，但是很多的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大家并不是说一回来就能马上找到一份很合适很好的工作，所以说很大一部分同学呢是愿意在本地，在留学的本地是先去找工作的，那就是首先要看到这个留学的地方。而日本呢，就是近些年开放对这个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就业情况来说呢是特别利好的，尤其是像本科啊研究生，大家毕了业之后基本上是100%由这个教授领着去就业包括实习，所以说哪怕我们是选择就业之后再回国呢，咱们这层镀金履历是特别鲜亮。 那所以呢，这个也算是日本的这个留学优势之一吧， 可以这么说。 那咱们再给大家能不能总结一下啊，到日本去留学的这种优势。 咱们刚才刚聊到了这个就业问题， 对， 我主要想推荐的可能就是在专业方面，专业领域，一个是动漫业，一个是呢就是教育行业。日本人常说嘛，最受欢迎的三个职业叫先生的三个职业，包括教师、律师和医生，这三个行业是在日本特别受到尊重的。日本人呢从小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可能是受到了咱们在这个唐朝时代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个日本来说呢，老师是特别受到欢迎的。在日本尤其是比较好的这个院校毕了业之后，他是这个教育人才是极其稀缺的。 另外刚才您还谈到的一个是动漫专业，就是现在中国的孩子选择的动漫专业也特别的多，如果要选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大学可以给大家推荐？ 最推荐的是京都的京华大学，京都京华大学。这个是全世界的动漫迷都知道的一个大学，是全世界都是一个朝拜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所大学的动漫专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然后它包含的这个动漫科系的领域是特别细枝末节。哪怕到这个最后的编程，它都是分成各个专业去学的，不是说一个大体我们学动漫就是单单学动漫，比如说有这个素描有速写，那日本会把这个拆分的会非常的细， 就是这一个大的专业它会拆分的很细致的。 是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人才毕业之后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 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日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近乎是90%以上吧。 这个人才在日本很稀缺吗？动漫人才？ 动漫人才的话呢，就是这个不是说所有的领域都是人才很拥挤的。在一些因为咱们可以看到动漫，每次咱们看动画片啊，像是剧场版电影啊结束之后，尤其是像是日本的动漫，它之后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剧目表，有很多的演职人员。所以说在尤其是像日本这么专业的做动漫的一个国家来说呢，它的人数其实是比较稀缺的，比咱们想象做动漫的人要少的很多。 微信网友余恒想问您一下，说别府大学的动漫专业怎么样？ 别府大学来说呢也算是不错的一个学习动漫的一个地方。主要呢这都集中在私立大学，所以说学费来说可能会稍稍的比这个公立大学会贵一些。 您说这个动漫专业大部分都集中在私立大学？ 是这样的。 别府大学是属于私立还是公立？ 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这个专业是不是在几乎有一些专业当中也是比较贵的？这个专业就是艺术类的专业是比较贵的。 是这样的。 是吧？这个专业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多少？ 日本的话，这样的专业一年是在11万到15万人民币。 十一万到十五万人民币就是学费， 是这样， 是吧？啊，但是如果普通的专业呢，能够高出多少？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专业，一年的学费大概是多少？ 一年专业是5万到7万左右。 5万到7万，那就是艺术类专业要比它贵上一倍，基本 是这样。尤其是还主要集中在私立大学里面去。 私立大学的啊， 对， 那是所有的艺术专业都会大部分集中在私立大学吗？ 比较有名的还是比较是私立大学比较有名。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我们这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蓝天坦还问一下，说这个日本的设计学专业啊，哪些学校比较好，请韩东老师能够给做一个推荐。因为说到这个设计，你就会想到这个室内设计，日本人特别擅长做这件事情，把更小的空间给它最大化的这种利用啊。像这个它本身也是艺术类的专业， 是这样的， 对吧？ 对。 那么有什么样的好的大学可以推荐？另外一个，这个专业学费和动漫专业相比呢， 会稍微低一些。咱们刚才说的动漫专业是11万到15万人民币左右。这个艺术类专业呢，它是不光是集中在私立大学里面，包括这个公立大学最有名的是东京艺术大学。 东京艺术大学，你说的是设计类的专业？ 设计类的专业。对， 东京艺术大学 这是一个国公立的大学，它的学费可能就是咱们刚才说的5万到7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学费。国公立大学它是有很多减免的，相当于私立大学可以说是有便宜一半左右的学费。 这是室内设计专业，还有就是设计专业。设计专业，因为你分什么室内设计，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像什么工业设计等等等等啊。这个最好的大学是东京艺术大学。 东京艺术大学 这个是一所公立的大学， 是这样的， 是吧？啊，公立大学，那么学费呢，相比较来讲的话，就会便宜有一半左右吧。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个热门的大学和专业，就谈到的是两个艺术类的专业啊。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说艺术类专业呢，也算是恰逢其时，因为很快。到12月还有明年1月，咱们这个各所高校2019年的这个艺考其实就开始了。因为国内学艺吧，其实真的是越来越难，所以呢，你与其这样的话，咱们倒不如这个调整一下方向。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邻国日本，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动漫专业， 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画画好的，是吧？或者你想学这个设计专业的，你可以去选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相关的设计类的专业。 对 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艺术专业，你可以给我们推荐吗？ 或这个大学里面有素描、速写专业， 就纯画画的这种。但是这些专业，我们都说它的这个学费都是比较贵的。 对， 相比较其他的专业都是比较贵的啊。总体来讲啊，既然说到这个学费了，刚才我们了解到说艺术类的专业一般的一年的学费在11万到14万人民币，是吧？ 是这样，15万。 15万， 对， 15万人民币。一般的大学的专业呢？ 一般大学的普通专业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国公立大学，也就是一年在5万到7万人民币这样。 如果私立呢？ 私立大学是10万上下左右。 10万上下。日本的这个大学的奖学金好不好申请？ 奖学金方面，像国公立大学它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在20%到30%这样区间。很多大学是100%到90%是减免的。 100%到90%是减免的。 就是在学费这一块。 学费这一块的减免。这个减免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是要看你的导师和教授给你裁断的。 本科生的话会有这样的这个优厚待遇吗？ 本科生也是有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申请的时候，能够做到就是我申请了就能够拿到大学第一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减免的优惠政策吗？ 这个首先咱们要个人的这个基础信息一定是详实可信的。第二点呢，咱们的成绩是优秀的。经过这两方面呢，学校会给你做一个裁断。 这个优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在咱们专业课这方面，你一定是要在班级和这个科系里面是名列前茅的。家庭的背景呢，你不能说你是一个比较家庭背景很好，他也会做一个判断，会把这个奖学金留给并没有那么富裕的家庭的学生。 其实更多的这还是，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其实他这个奖学金在日本来讲更多的还是一个就是资助性质的那种 助学奖学， 就是助学奖学金，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的。 他还不是那种特别纯粹的那种奖学金，他还要做这种综合的考量啊。好了，那么除了我们说这个艺术类的专业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可以值得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福祉类专业。 福祉类专业。 对， 这个名词比较新鲜，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福祉类专业。 福祉类专业呢，因为是比较复杂这方面， 嗯， 通常的意义去考虑呢，有点像咱们街道办事处， 或者这样讲，就是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的学生都从事什么工作？ 在就业这方面呢，有一些福利院，公务员， 嗯， 或者说学校的这种辅导员， 嗯嗯， 会比较多一些。 这现在比较火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日本老龄化的这个问题？ 没错，是这样的。 那所以就是他的这种就业的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是特别好的。 这个专业，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都会有的吗？ 都会有的。 相比较来讲呢？ 相比较来讲的话，还是集中在国公立学校会比较多一些。 有些什么样的学校可以推荐？ 最有名呢就是东京福祉大学。 东京福祉大学， 对， 这专门实际上就是相关专业综合性的一所大学， 是这样的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东京福祉大学还有什么专业？不是，还有哪些大学？ 教育类型比较好的学校，它里面都是带这种福祉专业的，包括这个东京比较有名的东京学艺大学， 嗯， 这是东京日本老师的一个日本教师摇篮，他这个专业也是非常强的。 嗯，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你比如说在日本我学了相关的专业，你比如说教师类的专业，我毕业之后能在日本当老师吗？ 中国的学生是在日本当老师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下边呢，我们跟大家讲讲日本大学的申请的时间和这个要求吧。申请的时间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日本大学呢，分为它秋招和春招， 嗯， 两次，一个是在四月份开学，一个是在十月份开学。咱们要去做申请呢，大多数要提前9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做申请。 嗯， 也就是说，咱们十月份秋季入学的学生来说的话，我们提前9个月就是1月份就要去做申请了。 嗯，就是如果你想明年秋季入学，明年1月份就要做申请， 是这样 啊。但是你想明年春季入学的话，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是这样， 是吧？啊，好，那也就是最快的就是明年1月份你要开始做申请， 是这样、 申请的要求有什么？ 要求的话呢，像大学生， 咱们现在就是说去日本高校读本科有什么要求？对， 首先他要看专业。咱们如果是刚才聊的艺术类专业、文科类专业，它是不同的。文科类专业呢，它需要达到一个日语的一个 N1 的要求，首先它是需要你能听懂课的。像咱们艺术类专业，它并不是说全程是完全是用语言去沟通的，也包括绘画类专业，主要是绘画，所以说它的日语要求只是到 N2 这样。 就文科类专业会要求更高， 是这样的。 除了语言要求之外呢？ 除了语言要求之外呢，其实日本这种申请性是特别特别灵活的，它并不是说像是中国一样有门槛，你一定要什么什么分数达到什么什么样。但是我们以往常的这个去办理流程来看呢，本科生他一般都是像文科类专业需要去到日本读语言学校的，从语言学校里面他要去考留学生考试，也就是 EJU 的考试。文科咱们需要考3门考试，一个是日语考试，一个是文综考试，还有一个数学考试。 嗯， 包括这个咱们以我学的商科为例呢，你可能还要需要多考一门英语。 嗯， 他会多一点学校里面还会考到你的面试。 嗯， 和这个让你提供 GRE 的成绩。 这个是我在日本是必须要经过这一关的，对吗？ 咱们说的是高中去升本科的， 对，就是我必须要经过这一个过程，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啊。 因为咱们直接去申请本科来说的话，难度是非常大， 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你要有这么样的一个过渡， 是这样 啊。那大概在就是这个期间，大概是有一个多长时间的学习？ 这个比较快的情况呢，是9个月左右，在日本的语言学校学习，包括语言，包括之后到大学的一个入试考试和面试的一个。时间大概是在9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都是从高中阶段到本科，实际上你都要先在日本读将近9个月的，这叫提前预科的 语言学校，对， 对吧？然后呢，参加的考试其实也不仅仅是语言， 是这样的， 对吧？那么考完了之后，然后再去申请大学吗？ 是这样的，它只是相当于一个咱们刚才提到的留考，只是一个敲门砖，达到这个学校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情况之后呢，还要申请学校的一个入试考试。 那就是那个时候 就要看你的这个成绩考得怎么样了， 是这样的， 然后才决定人家大学究竟要不要录取你， 是这样的， 是吧？那么除此之外，他对于因为有听众关注的是孩子在国内这十二年学习的一个成绩，对于日本这个大学录取来讲有没有要求？ 国内的情况呢， 因为欧美的国家他都要看你的 GPA 嘛，看你的这个成绩的基点， 是 吧？日本呢有没有这个要求？ 大多数学校也是需要你去提供一个你高中成绩的。他会横向比较，但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咱们在日本，刚才我也提到会考这个留学生考试，这才是比较主要的一个成绩。在横向比较上呢，咱们提交的这个高中的成绩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的。 这个只是做参考， 是这样的， 是吧？啊，好，来看看这个学生。他呢问一下，他说我是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打算去日本留学，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想学建筑专业，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另外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靠打工能够支付在日本期间的留学费用吗？咱们先说说他高中毕业之后去日本留学的一个流程，然后呢想学建筑什么学校比较合适，给他推荐一下。 首先咱们是要先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的语言，要达到他可以在日本听懂课的一个，在原学校能听懂日语课的一个要求，然后咱们去到原学校，在原学校里面学习，通过原学校咱们来考这个留学生考试，之后呢咱们再去申报这个建筑类比较强的这个学校大学。 哪些大学建筑类的专业比较好？ 比较推荐呢，就是东京大学跟东京工业大学这两所，是这个建筑系是比较强的。 那这个成绩得考到多好才能够进啊？ 这个首先，他学建筑可能是偏设计类的专业，他需要一个作品集的一个学习，这个在入试考试的时候，他需要提供给老师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他的英语要求其实也是。有的，因为很多就像咱们之后进入到大学课程里面去呢，它有很多鉴赏类的课程是需要英语的。 所以呢，就是在这儿我插一句话，就是说，像去这些非英语类的国家，其实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呢，你得要综合考虑。 大家是有这个误区，像日韩啊。东南亚大家是不是不要英语，其实大家是可能会有误区的， 对， 好一点的这种国公立大学大家还是要英语的。 有些觉得说我国内英语学的比较烂，那我换另外一个语言去学吧，但没想到到那边你学了那个本国语言之后呢，人家还跟你要英语的成绩， 是这样的， 是吧？后边他这个问题就是说靠自己的打工能支付在日本期间的留学费用吗？ 学费这块的话，如果可以父母来帮着交一些，交一半左右的话，你的生活费是完全可以通过打工来挣出来的， 能够挣出来， 能够挣出来的。 这个日本的打工政策现在是什么？ 打工政策呢，听说近些年还是会有宽松调整。以我个人在日本的经验是在留学生一周可以打工28个小时。 时薪是多少？ 时薪的话，以东京来为例的话，起薪就是1000日元，大概是在60人民币左右一个小时。 一周的话最多能挣多少钱？ 一周的话，我最多一周当初在留学的时候，一周左一个月我是能挣到13-14万日元这样的。 日元13-14万日元，那和人民币就是7-8千块钱人民币吧。 是这样的。 差不多是吧？啊，就是以现在的这个汇率来计算。那实际上呢，这一笔的话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数字啊。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至少你，因为我听说有些这个学生的话，就是人家学习成绩又好，然后呢拿了学校的相关的这个我们说的这助学奖学金，非但没跟家里面要钱，结果 还 给家挣钱， 是很多这种情况的， 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日本留学的好处就是反正你离家也近，你比如说往返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优势。包括呢对于中国学生来讲，你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长了一副中国人的胃口，其实在日本去来讲的话，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来讲去日本留学呢感觉没有什么这种违和感。 是这样的。 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日本的最近的这个留学的情况啊，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邻国来讲，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方向啊。好了，那么今天呢再次感谢韩东老师，谢谢。好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